Thank you. Thank you.

vergognate, oh, tu vergognate, oh, la miseria. Thank you. Oh,

天的歌舞剧场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